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昨天咱们说到这次会试的结果，50多名共事全都是南方人，北方学子觉得这刘三五有徇私舞弊的嫌疑，就闹到了皇上那儿。其实对于这次榜单的结果，就连朱元璋都觉得，即便是你刘三五没开后门，可也能挑几个学问好的北方人来评评大家伙的怨气。可刘三五呢，就是个倔脾气，平生就讲一个理字儿。既然自己没有徇私舞弊，那怎么可能退让呢？别看朱元璋都让他想点变通的办法，可他就是不干。您说这和皇上较劲，刘三吴的胜算能有多少啊？3年1次的重要考试，榜单出了问题，考生提出质疑，闹得满城风雨。一次考试2张榜单，难道老师真的徇私舞弊？查来查去，最后竟然演变成了一场血腥闹剧。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南北榜糊涂案第3集。对于朱元璋的建议，刘三吴就是不同意，还一嘴的大道理，说这些南方的学子文化水平就是比北方的好，既然是给国家输送人才，怎么可能糊弄事儿呢？结果这朱元璋的活也上来了，既然你执意不换，行，那我就认为这其中必有问题。刘三吴呢，一脸的无所谓，拱手一作揖，皇上，既然您怀疑我，那就不妨找别人重新阅卷，如果发现纰漏，我甘愿认领徇私舞弊的罪过。这话简直快给朱元璋气疯了，榜单的事儿就先放到一边了，你这老东西也太不把我当回事儿了。几次追问刘三吴能不能改，这刘三吴就是咬紧了牙关，坚决不改。结果朱元璋一拍案子，行，刘三吴，打今天起朕就停了你的翰林学士职位，你回家听信儿去吧，我自会找人彻底核查的。说完了几个侍卫把这刘三吴就给架出去了。刘三吴被轰出了皇宫，朱元璋亲自核查会试的考卷，这事儿还没出几个时辰呢，就传遍了南京城的大街小巷。朝廷的官员了解朱元璋的脾气，底下就悄悄的议论，你看这回留的人呐，是难逃一死了，可不是嘛，你说他跟皇上顶撞，那还能有好果子吃啊？但是你们猜这回皇上是要他一个人的命啊，还是这回参与会试的官员都得全玩完呢？ 就在大伙谁也猜不着答案的时候，皇上那儿又传出新消息了，副考官白信岛也被停职了。皇上还亲自在后宫召见了翰林院的侍讲张信，让他主持再次阅卷，如果发现问题马上禀报。朱元璋的雷厉风行可是让那些落榜的学生们高兴坏了，北方的学生全都聚在礼部衙门跟前山呼万岁呀！礼部的官员看着就讨厌，因为他们清楚刘三吴这回是凶多吉少了，就是因为这帮人给闹腾他。刘三吴本来是秉公办事，可却没想到最后皇上亲口让他开绿灯。朱元璋的脾气他也知道，面对如此无理的调查，刘三吴又该如何是好呢？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刘三吴知道现如今朱元璋把自己看成了重点的监控对象，就连他们家门口都安插了锦衣卫。别看他们都穿着便装，可就这群人的眼神都快把职务写在脸上了。这个时候刘三吴就怕有那好心的同事上他们家来看望他，给皇上送了把柄。越担心越来事儿，偏巧这天还真有一位不怕死的同事就跑到刘三吴家来了，一进门就开始劝呢，我说刘三吴啊，你就别倔了，皇上既然都说了，你又何必呢？递上一道谢罪的折子，再随便点几个北方的学子对付一下不就完了吗？其实人家也是为了刘三吴好，可刘三吴是说破大天都不干的，认准了自己没做亏心事儿，谁查都不怕。瞧见刘三吴那副倔样，这同事接着劝，这话可不能这么说，这回调查这个事儿的张信那是出了名的学问没有，就好拍马屁，也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能让皇上信任他，混上了一个翰林侍讲的官职。这样的人能真的主持公道吗？再者说了，文章这东西有那么句话说得好，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写文章你说他写得好，我说这个写得好，哎，没有一定的路数。他要是真想摆你一道，那太容易了，我劝你给皇上写个罪，最起码咱别丢了命啊。同事的话说的都有道理，刘三吴也明白，可是如果自己真的把皇榜换了，不就等同于承认自己判断有误吗？于是对这位同事的好言相劝，刘三吴婉言拒绝了。他就认准了，不管这场暴风雨有多大，他都要坚持到底，搭上性命都认了。那边刘三吴犯着倔，这边张信也开始行动了，连夜召集复审的官员开会，把皇上的意图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大家，最后还特别明示出这次举子闹事关键是北方举子觉得不公，因此对于北方的试卷要格外的细心查阅，千万不能把好文章给漏掉。这话大伙听的再明白不过了，底下的官员全都互相一点头，心领神会了。为了尽快结案，张信还宣布从复审的这天起，凡是参加阅卷的官员一律不能回家，并且不能将阅卷的消息透露出去，谁要是走漏了风声，立刻送锦衣卫惩办。复审的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没出多久这结果就出来了。张信能否秉公办理呢？等待刘三吴的又会是怎样的命运？对于刘三吴的人品大伙都知道，就连他们家的老管家刘忠都替他担心，好几次偷偷摸摸地跑到贡院门口打听情况，可全都是一无所获，最后还跑到张信的家里，还是张信家的家丁啊，看他可怜才告诉他说 张大人已经好几天没回来了。一听这话，刘忠更着急了，转天就借着上街买东西，又跑到了贡院门口。刚一到，刘忠就发现这贡院门口贴了一道告示，上边写着：考卷复阅已近尾声，文章好坏自有公道，着各地举子稍安勿躁，静候复榜。复榜，这复榜的意思就是和原来不一样了。刘忠这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了，一路回家净听见街上的风言风语了，什么刘三吴和其他考官罪名已定了，皇上大发雷霆了，总而言之全是负面消息。4月12日，皇宫里头终于传出了圣旨，说转天早晨皇上亲临奉天殿听取张信复查的结果，并当众揭晓新榜。当然了，还有对刘三吴一伙人的处罚结果，这可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呐！南京城里一下就沸腾了，大家伙奔走相告，就等着第二天早晨看结果了。转过天来，朝廷上下所有的官员都聚在了奉天殿门口，人都快站不下了。就看朱元璋一脸的严肃，等群臣朝礼完毕，就开始宣读上了。这次会试，因为有人提出质疑，所以朕为给大家一个说法，就让张信重新赴阅。开科取士是我朝百年大计，绝不允许徇私舞弊。应试的举子以文章定优劣，是朕取士的标准。这回张信等人经过半月的复审，已将结果查明，现在朕要张信当众宣布以示公道，你们如有不明可以当场要求解释，以服天下。朱元璋话音一落，大家的眼神全集中在了张信的身上。张信这个人年纪不过40多岁，宽脸盘大眼睛，他不慌不忙的先是给朱元璋行了一个大礼，然后走到公案面前，拿起了几份精心评点的试卷，就送到了宝座台阶下的太监手里。这几位太监在捧到朱元璋的面前，接着就大声的宣布出来了。朱元璋和底下所有大臣都觉得这结果肯定和他们猜测的差不离，可谁成想接下来张信要宣布的结果却让在场所有人大吃一惊。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天下。张信宣布以前先是特意说道：遵照万岁的旨意，臣特意留意了一下北方学子的试卷，您手中的这几位均是落榜者，但是经过微臣反复研究，觉得他们的文章无论是文笔还是韬略都属上乘，可以说是北方举子当中的佼佼者了。这几位也不能不算是国家的人才。听到这儿，所有人都觉得早先那个榜单要作废了，可是接下来张信要说的话也把朱元璋给惊着了。张信先是看了一眼朱元璋，紧接着把目光又转移到了刘三吴身上。不过这几位举子虽说文笔不错，但是要和早先刘三吴所圈点的那52位南方举子相比的话，他们还是相差甚远呐。万岁，您刚才也说了，开科取士要以文章定优劣，所以本着您的要求，我们一致认为重榜人员皆可依照刘三吴所圈点的那52位，这几位北方举子可以依次排列在后面，不过取士名额有限，所以他们只能是落榜了。好家伙，张信这个结果简直就像是一个重磅炸弹，别说是文武百官了，就连朱元璋都傻了。 朱元璋怎么也没想到这张信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让自己下不来台。就算是刘三吴没错，你按照我的意思找几个北方的又能怎么样啊？还特意找几张卷子让我看，就是为了堵我的嘴呀。心里气归气，可是朱元璋总得找个理由让自己下台呀。于是接着问了一句：张爱卿啊，你可真会演戏呀，在你阅卷期间，朕曾经接到过密报，说刘三吴故意将北方举子的劣等考卷交给你，让你审阅，还让你拿来糊弄我，是不是啊？张信早就料到，当自己说完结果之后，朱元璋会找各种理由来搪塞，于是不慌不忙地说：臣在阅卷之前就想到，日后的结果肯定会有非议，所以这次所有人的卷子我们都重新看了一遍，为了避嫌我还规定所有参与的人员不能回家，所以怎么可能和刘三吴私下见面呢？这下可真给朱元璋气着了，拍着桌子吼啊：罪证如山你还敢狡辩，刘三吴的家丁跟你的家丁曾经在你府前私会过，难道这也是假的？回皇上，这两府家丁私下见面的事情微臣确实不知，因为我一直就没回过家，而且还要求所有人不能和家人有联系，况且如果家丁真的有事情要报，怎么敢在我们家的门口呢？朱元璋一时之间被噎得连句话都说不出来了，最后一瞪眼，翰林院的官员官官相护由来已久，这次赴阅试卷不光不以公正为怀，反而是互相包庇，刑部将张信、刘三吴、白信岛等人缉拿下狱，这次张信的赴阅结果仍然无效，待朕亲自批阅，以定取舍，退朝。两次阅卷的结果全都无效，事情发展至此，朱元璋的生气到底是源于怀疑官员徇私舞弊，还是另有原因呢？等待张信他们的又将是什么结果呢？刑部那可是朱元璋进行专制统治的一个得力工具，他们惯用的手法那不是一个狠字能形容的。刘三吴几个人自从下了大狱，这苦自然是没少受，可是无论他们怎么严刑逼供，就是没能查出刘三吴等人串通受贿的罪行。案子一连审了十几天，连点眉目都没有，这可急坏了办事人员。结果刑部的官员愣是想出了一个更狠的招数来对付他们，那就是编呢，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安在刘三吴几个人头上。最逗的是，这些罪名就连小孩都能听出是假的。刑部的官员先是虚张声势地抓了一大批和刘三吴、张信、白信岛等人有过来往的人，对他们一边严刑逼供，一边暗示诱导，没出三天的功夫就罗列出了一大堆的罪名，说刘三吴和白信岛等人和早先那个叛逆之臣蓝玉有交往，被指控为蓝党，张信和其他十几个阅卷官员居然被扣上了一个和胡惟庸有关反叛朝廷的罪名。要知道这胡惟庸可死了得有17年了，这样的罪名也未免有点太牵强了吧。可是等刑部把最后的审查结果交到朱元璋手里的时候，朱元璋还挺高兴。其实朱元璋也不傻，看得出来这些罪名都是瞎掰的。刑部之所以这样，都是因为朱元璋只是想找个理由治他们的罪。既然这样，谁还会计较是真是假呀？于是乎，除了刘三吴因为早先做过皇太子的老师，贡献比较大，而且年龄也不小了，就免除了死罪，充军发配，其他20来人全都凌迟处死。从3月中旬发榜开始，短短2个月的时间，朱元璋就大开杀戒，冤死了20多名大臣。 而最后这次会试的上榜人名竟由朱元璋亲自挑选。早先刘三吴和张信挑选的那52名南方贡生全被作废，而这新上榜的61名贡士竟然无一例外的全都是北方人。其实按理说，一次会试的上榜结果不至于让皇上如此大动干戈，可是朱元璋不一样，他这个人办事儿向来都是深思熟虑，这次考生闹事儿，让他敏锐地察觉到北方人在元朝的统治下过了几十年，虽然受尽了压抑，但终究认为明朝是后来的统治者，对于他们的态度总是抱着一个观望了解的状态，如果处理不好，很可能失去北方的人心。这次朱元璋正好借此科举的机会笼络一下北方的知识分子，有利于他巩固明朝的基业。其实按照一个皇上的角度看，录取一些北方考生是很有必要的，只不过这刘三吴和张信全都是书呆子，秉公办事的心是好的，可是对于全局的统揽，他们就不会考虑在内了。再加上这两位早先当着忠臣的面让朱元璋那么下不来台，所以最后落得如此下场，也就不难想象了。这场轰动全国的科场冤案到此算是结束了，朱元璋也在这个案子处理完之后的第二年驾崩了。由于朱元璋开创了乱点鸳鸯谱的先例，所以导致了明朝以后屡屡发生科场案件。由于这次科场冤案是以录取人的籍贯划分界限，所以明朝的时候索性就被大家称为南北榜糊涂案。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你。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 祝北京文艺广播生日快乐，我是胡歌。 祝北京文艺广播生日快乐，我是石可。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如梦之梦的导演赖声川。祝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生日快乐。 祝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我是许琪。 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徐峥。 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冯小刚。 87.6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葛优。 我是李晨。祝北京文艺广播 FM， 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我是北京人艺蓝天野，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那么就譬如我读了20多年的书， 我就猜着你一定还有一个譬如我的。 那自然，我绝不尽批评人家不说自己。譬如我，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